锵锵三人行，哎，吴军老师，啊，彩福兄，今天啊，请你们两个有以叫我了，因为呢，你们俩都跟互联网有关系，对吧？这个你也是从这个报纸传统媒体出来， 对对对对，去年去了互联网公司， 投身互联网，所以呢，最近我也老受到这个诱惑，或者说不是我了，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受到这个诱惑，就是所谓讲这个互联网加。嗯，但是呢，我真的想请教一下你们，这个事儿啊，你像我前两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一起啊，嚷嚷了这个大概有一年，好家伙，甚至是离了职，我要去互联网创业，搞了这么一年，昨天呢，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就是说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靠谱， 那就是 这一年来呢， 大部分不靠谱， 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搭进去的心力太多，觉得心累了，就是力不从心，需要协调的方面太多。他说现在我在大理开一个田园式的宾馆，咱们老哥俩还是有空到那儿喝喝茶吧。 我觉得他千言万语融成一句话，没融到钱。 融到钱也，你也有烧完的。 融到钱了， 融到钱了， 融到钱你有烧完的时候。 对，就是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只想跑，我又不能唱衰互联网，我这刚进去啊，我就是互联网不行了嘛。但是这个题目也确实也很有必要，因为 对， 而且现在已经不是互联网泡沫时代了，就是去年年末的时候是互联网泡沫，在破碎的时候，今年都已经萧条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在谈论一个后泡沫时代了，有点像。 还好，就是说没有，就是说如果你经历了2000年美国的互联网，其实你就看今天这个情况还算好。 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时候呢，跟中国就是前2年特别像。我那时候还做了一些讲座，我说2000年美国就这样，你看啊，中国很快就是这样了。先说它繁荣时候哈，大概就2000年，美国的这个风险投资一般每年也就300到400亿美元，所以那一年一下就到了1000亿，现在后来就再也没接近这个了，就带来几个结果。第一，好融资，你原来不该融资的项目都融资了，估值高，平均呢现在是每个项目贷给300万，那是给700万，就是说平白无故多出一倍多的估值。然后呢，就是所有的那时候不叫美国没有一个鼓励说全民创业，但是科技界跟这有关的呢，好多人就去创业了。比如学生退学，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读博士的，进去的时候15个人，出来的时候还剩仨，剩下12个都退学了。教授也离职，到了公司以后呢，不要工资，就要我们后来开玩笑要废纸，就是那个期权，期权证明是废纸，后来对要期权。招人也招不到，跟中国这情况完全一样，招人招不到。但是美国有一点好的，就找中国和印度去招人，招了人呢又没地儿住。那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在说北京现在找房子难啊，比那个硅谷和纽约当时差远了。那时候怎么找房子呢？你看那个租房子广告已经没用了，你得看那个叫铺告，就哪儿死人 铺告 啊， 对对，哪儿死的人得去看这个，然后去找房子。但基本上这样，那个饭馆类都得订餐，因为你去了那儿肯定没座。当时你看一片繁荣。然后过了大概两年多，举个例子，我一个朋友，不说他是谁了，现在全世界 IT 界可能最有名的一个中国人，在雅虎去的也很早，得了好多股票，马上就有人说你这些股票这个很值钱啊，你这样你买房子白给你钱，你就压着股票进去就行了。当时呢，雅虎的股票一度到了400块，后来那一拆二变成200块，然后一个星期就跌到100块，那个银行就 margin call， 就是那个就是给你收走了，对吗？就是抵押股票收走，所以当时还懊悔，很快就高兴坏了。为什么呢？一个月再还2个月跌到8块， 哎呦， 就这样，他高兴坏了。反正至少是房子是捞着了。然后一惨的时候也很惨，那个中国人和印度人，就主要是印度人啊，一去美国，原来印度那收入很少的，一年可能也就500美元，一到美国到了50000美元。看什么东西都便宜，那个汽车呢是零首付零利率，马上买一辆，像当时也便宜，什么就是什么叫做凯美瑞啊，或者什么本田雅阁这种车，一万五美元就买了。买完了没有半年，结果工作就没了，而且你不可能找着工作，因为那时失业率就 IT 人失业率10%几， 哎呦， 六个人啊，很多公司是这样，就是说差不多今天咱们仨吃饭，下星期就走掉一个，就这样。 你说我他们给我看一个那个刘强东，这最近做一个什么演讲，就说哎，这个一年前几个员工说出去创业，互联网嘛，互联网就后来他们开发了一个卖那个二手车的 APP， 结果一年下来通共就卖出两辆，还是员工自己买的。你说他就讲啊，他说当下互联网泡沫已经到了一个顶峰，在私募市场估值过10亿美金的企业，中国已经超过50家企业。他认为疯狂的尽头也就意味着行业到了谷底。哎，你觉得中国这个，哎，就是政府层面上都在这么讲，就是说，哎呀，什么互联网啊，互联网啊。 对，现在其实政府呢也不大太强调了，因为发现这个泡沫有点太大。就是实际上这个李克强说互联网加，而且要万众创业之后，我觉得在他说之前呢，其实互联网已经其实在往上走，欣欣向荣， 他是很健康， 少量泡沫， 健康，那时候很健康， 没有他这个大声呼吁，其实这个泡沫不会这么大，那时候你顶多啤酒里边加沫 啊， 后来说 全是沫， 一呼吁就是沫里边掺啤酒，这个水分太大了。刚才你说那个，我估计估值也得1亿美元以上，卖两辆车。 这个 啊， 10亿美元在正好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独角兽。 哦，对， 我们说独角兽公司就是指创业公司估值到了10亿，这个坎儿就叫独角兽。 哎，我这真不懂什么叫估值呢？怎么就估？ 这就又想这个有意思的事儿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其实他们这些公司没法估值，只能大家瞎猜。你比如说，上市公司我们知道很好估值哈，我们就说一家公司，一年盈利500万，然后呢，我们说20倍的这个市盈率，那你就值1亿。那互联网公司呢，它不盈利，当时你看现在我们就这些公司根本不可能盈利，那怎么办呢？就是说拿一家上市公司做对比，就说这比如腾讯有多少营业额，你是它的千分之一，那你的估值就是腾讯的千分之一。那还有公司更过分，连这个就点营业额也没有，那怎么办呢？就是刷流量刷用户。 嗯， 说腾讯呢有比如说6亿用户，这家公司呢有60万用户，千分之一，好，腾讯估值几千亿，它就估值几个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其实是很容易造的，这个然后呢，这也就是导致说为什么这公司说今天一股值100，明天值2块，就是美国互联网当时好多不是说小公司啊，上市的公司就是100块跌到2块。 我还听他们说扯了半天什么互联网加呀，互联网创业啊，实际上说什么80%以上的成交额就是在什么 BAT， 就是在中国互联网三家。我掌握的信息有误吗？ 就是阿里、腾讯、百度，我 游戏，你看游戏 差不多 两家大的， 就是因为它还收购了很多的小公司。 还不光这，就是说你看游戏，中国在1000亿的市场，腾讯加网易两家占70%几，中国的游戏公司数不过来的。 对， 剩下来不知道多少分在最后20%几。 再比如说像你，比如成长最快最大的滴滴，那它实际上就是腾讯和阿里他们的。 啊，这两家投的， 对，是他们两家投的， 啊， 就是直接控股、间接控，就是子公司和孙公司加起来，真的有80%，我觉得这个是有的。 哎，你就说咱们去创业去有戏吗？没戏， 您这有戏，您这有戏。 不是，我有戏，我一年一直在听戏。 我去年给我讲过他的那项目，说今年就是去大理的那个室内项目。 对对对， 就是那项目 是 吧？ 不是，就是你看啊。我为什么我就在弄不懂啊？我就人家就听，就是说，因为我是个干活的人， 对， 我唯一能懂的事情就是咱们做个什么节目。可是后来我发现呢，我这一年来很多各路神仙呢就跟我讲，但是我都发现呢，他们对我做什么节目并不特别感兴趣，就哎， 对，您那是品牌感兴趣。 对，就是说咱们呢就是决定要做一个节目。我说好啊，做什么节目啊？这个咱们回头再说。 不重要，不重要。 但是呢，我们要宣布。对吧？ 对对对， 我们成立了一个，这样的话我们要做个节目，别人就这是我们的项目，我们有项目了，别人对我们的估值就能够达到多少， 对对对， 1000万，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有了估值我们就能有，剩下的我就听不太明白了。我 这个是泡沫的典型特征。 对，2000年的时候 比如说听到名就给你钱，见到人就给钱，看一遍 PPT 就给钱，根本就不看财务报表的这种的。 不是，他也没有收入，他没有收入，很多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就是这样子，就是说 比如说有些有名的人，张三李四王五，前面要加个"易"字啊，就是表示是互联网时代，一张三，一李四，一张三就能融资200万，一李四就融资这300万，就是这样。 所以，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再有一个，比如说跟我的这个性格弱点也有关系。我呢，还是说我喜欢咱们就干这个活儿，我不喜欢去走红地毯，就是我也不喜欢去，可我根本就不太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宣传。 对， 可是我后来慢慢发现呢，人家这些个网站呢或者什么，他好像最主要的一件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儿是你要参加我们发布会。我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个发布会？咱不就是做一个节目吗？哎，他最后甚至可以这样，你要是不能站台啊，不能宣布一个咱们的战略合作呀，那节目也就别做了。你就哎，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很纳闷， 刷流量，刷流量，他是拿您这个刷流量 是吧？我说那个， 我还或者叫中国叫大 IP， 大 IP 就似乎 说这儿了啊。 似乎现在好像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摇旗呐喊，就说我们怎么着了？ 对对对对对， 哎，就这个概念就可以就估值了吧，是吧？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 但至于你做什么，没人，没人理。 所以最后有些时候这种死得很惨的，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接着讲啊。那些印度人这马上就没工作了怎么办呢？来的时候俩箱子，然后回去以后呢还是俩箱子啊，把衣裳往里头一装，开着那辆新车到机场买张飞机票回印度去，那车呢反正贷款买就扔机场不要了。后来怎么发现的呢？后来那机场停不下车了，因为一看全是新车，没人要了新车。所以你那朋友说那个什么弄那个二手车的，该去到那儿免费去拿去。 哎，你去互联网你去干什么去了？ 我能说我们公司名吗？还是别说了，是吧？ 对对对，说了我怕毁了你们公司。 反正是一个小动物的名字的， 啊，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叫小动物嘛。 对，你去那儿，我就说你跳槽到那儿之后 啊， 你有什么体会？有没有后悔？ 反正我们公司的估值从3亿已经到了5亿多美元。 谁估的？ 这个是有专业的估值公司，这个还是？ 他是这样的，他是比如第一轮这个有一个人想进去哈，说估吧估吧，你这个值1亿，我呢占10%，我给你1000万。那他就是1亿，只要有人出1000万，是说我占10%，放大一点，他就是1亿。 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投了，比如6000万美元占一个比重，你的公司的估值大概都是多少亿？ 按这个比例放， 有高人 放上去。 就是我腾讯的一个朋友，他问了一下我占多少期权，咔咔掐指一算，说你们公司已经估值到了3.2亿。当时去年7月份我上班的时候给我估的，有这样的人，他会按照这种什么来算哈，就这种之类的。那这个估值就是刚才我跟吴军老师说的，就是我们这一波的互联网的泡沫其实比2000年的时候小得多，而且已经挤得差不多了。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看一个数字，超过90%的 O2O 公司已经倒了， 嗯， 然后互联网金融的因为涉及到诈骗的已经被禁掉了， 嗯， 啊，就像这一类的就是花钱特海的，而且要刷流量要大量补贴的地方给挤没了，就真正的有盈利模式的跟实体能对接好的还在运行，所以实际上对那些互联网公司来说是个好事儿，实际上 对剩下来一定是好事， 是好事。实际上 但是我现在很好奇，就是那些人去哪儿了？那些搞这个什么洗脚啊什么按摩的 O2O 的人去哪儿了？ 他们你比如3-5个人呢，再加上100个技师，我还真看了这个新闻，就是你要上门按摩嘛，现在有技师正在跟这公司打官司呢，要工资。 上门按摩呀？ 对呀，啊，就是，这个， APP 什么的， 就是你比如你像你不愿意出门的， 哦， 我要一个给我做 SPA 的， 哦， 带着盆带着什么就去了。那这些人呢，他们公司这个融不到钱之后就不给人家开公司了，开工资了人家就得告他们，然后他就， 哎，这会不会把昌平公安给引来啊？ 他就处于一个地带嘛， 嗯， 就他就从，然后他就压缩成本，因为他融资不够了，他就从100个技师到了10个技师，剩下的90个技师呢就回归实体店，又到这个小巷子里边去了，或者说又到正规的按摩店去了，所以他可能就是线上线下还真是来回互动，还挺频繁。 烧了融那投资人一点钱，反正倒霉的可能是投资人。 对，欠技师一点工资。 我听说这个，我还学了个词儿 ，C to C 嘛。 啊，对对 对 对。 然后他们有人说是什么呢 ？Copy to China。 这个解释 ，Copy to China 哈。 过去有这么一个那个概念，就是说最早，比如说包括百度也是这个 啊。 那个中国三大门户网站都是这样的。有了一个雅虎，我们就搞了个门户网站 ，Copy to China。 就是你没有核心技术，你说到底，你跟这个国际的互联网，就是咱们一般都在下游。 是不是这么说？ 也不是 ，Coffee to China 呢比较容易跟风险投资讲清楚，说你要干件什么事儿，说因为美国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说我就是当时张朝阳嘛那个说，我就办一个中国的雅虎，说哎那行，你要有本事能办到，我们给你钱，因为这个呢你不用跟他解释什么是雅虎， 对， 你要是说做一个别人都没做过的，说上门洗头洗脚的，你还要跟他讲为什么这件事儿能做成，那这个风险投资不一定听得懂。所以这个 Copy to China 是当时是最容易拿着钱的，因为他风险投资容易懂。 其实到现在也是，他有一个中国词儿叫对标公司，比如说我们是谷歌的对标公司叫百度，我们是 Uber 的对标公司叫滴滴， 对 啊，他美国投资人和美国的股市是认你的，他就会给你的估值很大，你的股价会比较高，美国普通老百姓也会认可，这有成功案例 吗？他知道他的美国公司不会那么快的能进到中国市场， 哦， 所以才这样。 所以我去的那个公司就是一个叫 Airbnb 的中国对标公司，就是这么来的，租房子的。 哦，哎，但你觉得干嘛发了吗？ 我觉得这个公司很有前途，要不然我怎么会 这个商业模式还是很好， 这个模式 模式， 而且它有实际的盈利，每单业务10%，10%就是这样的。它跟那个您说的那个两辆车、那个、 刷用户类还不一样， 那个刷用户类还真不一样。 哎， 没有补贴。 那现在大量的这个年轻人呢、啊，都感觉被这个互联网啊，就感觉就是说一个人出去 烧起来了， 要去创业，要去创业，因为这本身啊。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跟咱们的想法也不一样了，越来越不耐烦在这种传统的体制里边受挤压，对吧？一想还不如我自个儿出去创业去。但你觉得对他们是鼓励呢，还是？ 我觉得他不是双创吗？创新是所有人都要做的，哪怕你政府机关人，你把这个报账的流程给优化也是创新。创业呢，总是有一个门槛的，你要想清楚，因为，没想清楚呢容易，比如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失败，第三次还失败，一旦形成习惯性的失败，真有了机会还真就做不成了。 哎，你有没有在美国硅谷见过这样的？ 美国硅谷是一般是这样，就是说第三次创业的成功概率是最大的，但是他都是很认真的去创业。 为什么是三呢？ 第一次呢可能是经验不足，你可能会失败，第二次呢有些人成了，有些人运气不好。 哦， 那他但是这些人还是成长起来，所以第三次可能性比较大。 我应该去三次大理。 对，然后关键是在于三次没成呢，说明什么？说明就像那个妇女有习惯性流产似的，这个人创业有习惯性失败，因为他先天一定有哪些缺陷，他不适合创业。 对，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习惯性流产。 您先别， 我就适合打工 下去， 我就希望找个打工的，有个稳定的收入，我干我的活儿。 关键你还没有创业呢。 不是硅谷呢，其实是两种啊，就是我们想象，不是说创业成功你一定挣钱多，硅谷挣钱最多的恰恰是那几家最大公司的那个早期的员工，他们的收益要比那个你自己办一个公司什么几个亿上市那个要来钱来的多得多，说明什么？说明优质资源凑到一起，他可能能做一件更大的事儿。 哦，就是说，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成功经验？假如说一个年轻人哈。先去一个特别牛的大的互联网企业公司， 有时候是这样，对， 然后呢做，有了自己的人脉，有了自己的一些实力， 嗯， 然后又单挑出来一块儿， 这种比较好一些，这种就是说成功的概率要大很多， 投资人对这种人也会高看一眼。你要真是 BAT 出来的，你或者你从大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出来的，你再组一个团队，基本上投资人说好，然后再问一下你的星座啊，这个事情就定了。 星座是台湾人喜欢 的。对，我们两个投资人，有投资人说，哎，你什么座的？这个我们 CEO 说，我天蝎的。另外你什么座的？那个我星座我忘了。哎，你俩挺搭。再一个，他俩又是 BAT 公司都待过，说可以。这个几次创业，那个可能是第二次创业，他说啪投钱吧。就基本上他可能背后有一个规律，就是你从大公司出来的，你确实有运行的规范，或者说你会有这个人脉，或者你有经验这种。 对，再看看八字儿，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您现在不是投资吗？ 啊，对。 您看面相吗？ 倒不是太看面相，当然看这个人本身，就是看人吧，还是不是面相本身，还是看人。 看面相就没马云了是吗？ 也不一定，因为马云骨骼清奇，我们有时候会看这个骨相的。 对， 他有奇人之相。 你还真的是，我跟你说，就说很多老观念我们要改。我现在发现富人可不是脑满肠肥， 对， 我老不减不下肥，他们还说这是福相。我后来琢磨琢磨，你看现在中国最有钱的马云、 王健林，嗯，谁有胖的吗？谁胖啊？ 王健林也比较胖。 王健林也瘦，人家天天我上次见到他了，嗯嗯，他儿子胖点，然后 有时间健身了。 李嘉诚那瘦的跟狼似的，你是这是谁胖啊？最有钱的人都瘦，你看 真的很勤奋， 对， 说明他们真的很睡不着觉，这是可能的。 我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说这个头哈，嗯，我怎么觉得拿别人的钱我也有点怕？ 这没什么怕的，这个 你拿人 失败了， 你人家难道不要你还吗？ 不用还，是风险投资。什么叫风险投资？就是你办成了我分利，你失败了我不问你要钱。 这里边没有道德。 你投钱我全消费了，我花了你， 啊，那你第一次那是大家认，但是呢这圈子很小，你一旦有了这个名声，你第二次钱就拿不着了。创业的人呢，是你看我们经常说他三次才成，所以呢如果说哎，我比如说投这么两个人，一个人呢他努努力力的工作，然后呢虽然失败了，我看了他这个人不错，没经验，只是说我第二次还愿意给他钱，第三次还愿意给他钱。 投资人会这样的， 第二次第三次会这么不断的给他钱。那个人呢拿钱以后就花了，或者就我们就说这跑路了，那以后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他，就不会再给他钱了。 所以他骗子可能就是 一次 一锤子就完了， 那要拿一个亿也够了， 有这种想法，这个互联网就不太好做了。 不是，他一开始不会给一个亿，一开始都从小开始给起，比如说100万1000万，然后第三轮。 我觉得我要有这种想法，我一个亿我扎走了可以，但是你的估值就远超过一个亿，你扎一个亿走了， 不值的，不值的， 你亏了， 对， 你亏损了， 不是，都说一个亿，怎么一点都没有呢？是不是？我觉得说了好几年了，都怎么没有？ 这个呢，我还有一个观点了，这个得说给你们老板听了，这是企业和您这个关系，那没摆正，这个，你像。包括今天那比如说Google 微软或者 Facebook 这些大公司，那个核心的员工都和企业有个期权的一个分配的一个比例的，就是说这样公司如果挣着钱，核心员工是要拿相当大一部分的，这样所以呢大家才有劲头说把这公司利润做上去，要不然就是个零和游戏， 这是核心问题。我觉得文涛老师呢，主要没拿着台长的股份， 对 吧？这个事情是个大事儿，我觉得。 这我再问你，像他们说那个，比如说那个拍皮匠嘛，不是前一阵儿话题嘛， 对， 是不是拿了1000多万？ 对， 那就算挣着了，是吗？ 没有，他不能装自己口袋里，他要拿他去运营他的业务，花嘛，就是说你别全去玩掉了，就是要做一些事儿。 这个投资人呢，实际上每个月还至少开一次会的。你看着你真是胡吃海喝去了这个事情，那他说明他一开始的判断就错了，他只能怪这个投资人自己不靠谱，看错人了。 啊，不过有的投资人会要求公司马上关掉清盘的。 啊，会有这种 权利吗？会有这个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互联网泡沫完蛋的时候，就很多公司手上还有现金，但是投资人就是马上清盘。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咱就说这个中国少数有的艺术家呀，我就会感觉到好像。中国人不适合有钱，他一有钱了呀，他还不如他穷的时候的作品，这是个很普遍甚至很普遍的现象。 嗯， 你比如说这个，哎，好像现在他们有人说这个资本之恶， 对， 比如说一个原生态的一个人，我做一个什么，哎，很受草根们欢迎， 对， 哐叽他有一大笔钱砸在身上，你就发现他整个状态都不对了。 那有可能， 哎， 尤其是对于艺术家，艺术家是最容易把持不住的。再一个呢，艺术家和作家，你给他投那么多钱，本身就是不太对，你把他给逼成一个商人的。 我就发现为什么？你看中国人骨子里就是说，你好比一个画家哈，画室越来越大， 对， 但是他的画并没有越来越好，反而就是说中国人有这个腐败堕落的这个根子。他一有了钱，我自己都感觉到了。你过去啊，我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是在我几平米单身宿舍，现在稍微房子大了点啊，你看我就琢磨着这个花啊，今天摆到这儿， 对对对， 这个石头今天放到那儿 了， 对，这一天就这折腾，把这个搬到这儿，把那边看看，喝，慢慢的这个搞清楚哪种勃艮第和波尔多有什么区别， 对， 也是个学问， 对， 到最后这人就谢了，你这 艺术家也是人，这个钱砸到人身上，本性直接就出来了，这没办法。我觉得很少有人能把持得住，说我再写一本诺贝尔。 这个就是艺术家如果他还坚持自己画画，也就还算好。现在很多是搞了画室，雇了仨人替他画，最后补几笔签个字的。 对。但是你看他不像人，比尔盖茨啊、扎克伯格这种，这有了钱好像还是干劲十足。 那他就是他这些人很特殊，他有一个世界的情怀在这儿。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职业创业人要比艺术家和作家靠谱。 是 面前是。